接下来呢，我再演唱一段《逍遥环》选段，正是你狗奸贼，通敌谋反。

家，下面再为您演唱一段《西厢记》选段。